你那家呀啦，你那家个啦哈啦，巴哈啦哈啦家嗦，内马尼哈啦嘎，哈啦哈啦耶马吉呀吉呀啦嗦。

you Thank you. Thank you. 快乐假期现在